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6章百密一疏第117集。 可是伏地魔没能把话说完，哈利听见了扭打声、喊叫声，接着又是砰的一声，一道闪光，痛苦的呻吟。他把眼睛睁开一点点缝隙，原来有人挣脱人群朝伏地魔冲了过来。哈利看见那个人影被解除了武器，重重地倒在地上。伏地魔哈哈大笑地把挑战者的魔杖扔到一边。 这是谁呀？ 他用轻轻的蛇一般的嘶嘶声说， 谁出动以身试法，让大家看到战败后继续反抗会有什么下场？ 贝拉特里克斯高兴地笑了起来。 是那位龙巴顿主人，就是那个给卡罗兄妹制造了很多麻烦的男孩，那对奥罗夫妇的儿子，记得吗？ 啊，是了，我想起来了。 伏地魔低头看着纳威说，纳威赤手空拳，毫无掩护地挣扎着爬起身，站在幸存者和食死徒之间的空地上。 但你是个纯血统巫师，对吗？我勇敢的孩子。 伏地魔问纳威，纳威面对他站着，两只空手攥成了拳头。 是又怎么样？ 纳威大声说， 你表现出了勇气和决心，而且出身高贵，你会成为一个难能可贵的食死徒，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那威龙巴顿， 除非地狱结冰我才会跟你走。 纳威说， 邓布利多军， 他大喊一声，人群里立刻响起激昂的回应。对此，伏地魔的无声无息咒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很好， 伏地魔说，哈利听出他圆滑的声音里包含着比最残酷的咒语更大的危险。 如果那是你的选择，龙巴顿，我们只好按原计划办，让他， 他轻声说， 落到你的头上。 仍然隔着眼睫毛，哈利看见伏地魔挥了一下魔杖，几秒钟后，从城堡被砸烂的一扇窗户里飞出一个怪鸟般的东西。它从昏暗的光线中飞来，落到伏地魔手里。伏地魔抓住这个发霉物件的尖头抖了抖，他便空荡荡烂糟糟地耷拉下来。是分院帽。 霍格沃茨学校再也不需要分院， 伏地魔说， 再也不会分成好几个学院了。我高贵的祖先萨拉查斯莱特林的徽章、盾牌和旗帜对大家来说就已足够，是不是，纳威龙巴顿？ 他用魔杖指着纳威，纳威立刻变得僵硬，一动不动。然后伏地魔把帽子硬戴在纳威头上，帽檐滑到了纳威的眼睛下面。城堡前注视着这一幕的人群出现了骚动，食死徒齐刷刷地举起魔杖，不让霍格沃茨的反抗者靠近。 纳威将要向大家展示那些愚蠢的继续反抗我的人会有什么下场？ 伏地魔说着，一挥魔杖，分院帽立刻燃起了火焰。喊叫声划破了拂晓的天空，纳威身上着了火，却被定在原地，动弹不得。哈利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必须行动。接着，许多事情在同时发生。他们听见远处学校界墙那儿传来骚动，似乎千百个人浩浩荡荡地翻过视线外的围墙，高声呐喊着朝城堡冲来。与此同时，格洛普摇摇摆摆地从城堡一侧拐了过来，嘴里喊着。伏地魔的那些巨人吼叫着发出回应，他们像熊像一样冲向格洛普，震得大地发抖。 接着是马蹄声、拉弓声，转眼间利箭纷纷射向食死徒中间。他们吃惊的大叫，乱了阵脚。哈利从长袍里抽出隐形衣披在身上，腾地从地上跃起。这时纳威也能动了，纳威身子一挺，一下子挣脱了全身束缚咒，着火的帽子滑落了，他从里面抽出一个银色的东西，柄上闪闪发光，镶着红宝石。在蜂拥而来的人群的吼叫声中，在巨人们的厮杀声中，在蜂拥的马人的蹄踏声中，银色宝剑砍下的声音没有人能听见，但似乎吸引了每一双眼睛。一剑下去，纳威就把大蛇的头砍掉了，蛇头旋转着高高飞入天空，在门厅洒出的灯光中闪亮。伏地魔张嘴发出愤怒的喊叫，但没有人听得见。接着轰隆一声，蛇身重重地落在他的脚下。哈利藏在隐形衣下，没等伏地魔举起魔杖，就在他和纳威之间施了个铁甲咒，然后在呐喊声、吼叫声和打斗的巨人们沉重的脚步声中，海格的叫喊声盖过了一切。 哈利！ 海格喊道。 哈利！哈利在哪儿？ 整个场面一片混乱，马人冲锋陷阵，把食死徒追得四散奔逃，每个人都在逃避巨人的践踏。不知从哪里来的增援力量声势浩大，越逼越近。哈利看见带翅膀的庞然大物夜骑和鹰头马身有翼手巴克比克在伏地魔的巨人头顶盘旋，在抓他们的眼睛，格洛普则对他们保以老拳。这时所有的巫师，霍格沃茨的保卫者也好，伏地魔的食死徒也好，都被迫退回了城堡。哈利只要看到食死徒就发射恶咒和魔咒，他们瘫倒在地，却不知道是什么人或什么动物袭击了自己。接着他们的身体就被撤退的人群踏在脚下。哈利仍藏在隐形衣下，被人群推挤着进了门厅，他在寻找伏地魔。接着看见伏地魔在房间那头仍在大声指挥部下，一边退进大礼堂，一边挥舞着魔杖，把魔咒射向四面八方。哈利又施了几个铁甲咒，险些被伏地魔击中了西莫斐尼甘和汉娜艾伯，匆匆从他身边跑进大礼堂，加入那里已经如火如荼的战斗。这时又有更多更多的人拥上前门的台阶，哈利看见查理维斯莱追上仍穿着鲜绿色睡衣的霍拉格斯拉格霍恩，他们身后似乎跟着所有留下来战斗的霍格沃茨学生的亲友，还有霍格莫德村的店老板和房主。随着一阵激烈的马蹄声，马人贝恩、罗南和马格瑞冲进了礼堂。与此同时，哈利身后通向厨房的门被炸得脱开了铰链。霍格沃茨的家养小精灵浩浩荡荡地涌进了门厅，尖叫着挥舞餐刀和切肉刀。走在最前面的是胸前挂着雷古勒斯布莱克的挂坠盒的克里切，即使在这样的喧闹中，他那牛蛙般的声音仍然清晰可闻。 战斗，战斗，为我的主人家养小精灵的捍卫者而战斗，以勇敢的雷古勒斯的名义抵抗黑魔王，战斗！ 他们对准食死徒的脚脖子和腿肚子又砍又刺，一张张小脸上燃烧着仇恨。哈利不管朝哪里望去，看见的都是食死徒被大批小精灵压得直不起腰，被咒语治得服服帖帖，有的被刺伤了腿，正从伤口里往外拔剑，还有的在拼命逃跑，却被蜂拥而来的小精灵淹没了。但战斗还没有结束，哈利从格斗者中间奔过，从那些被制服但还在挣扎的人们中间奔过，冲进了大礼堂。伏地魔处于战斗的中心，他左右开弓地朝周围的所有人出击，哈利没法瞄准，只能仍在隐形衣的掩护下一点点往前逼近。礼堂里的人越来越多，只要能走得动的都拼命往里面挤。哈利看见亚克斯利被乔治和李乔丹合力击倒在地，看见多洛霍夫在弗利维手里惨叫一声瘫倒，看见沃尔顿、麦克尼尔被海格扔到礼堂那头，砰地撞到石墙，不省人事地滑到了地上。他还看见卢恩和纳威打败了芬里尔、格雷贝克，阿布福斯击昏了卢克伍德，亚瑟和珀西把辛克尼斯撂倒了。 而卢修斯和纳西沙马尔福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根本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大声地呼唤着他们的儿子。伏地魔正同时与麦格、斯拉格霍恩和金斯莱格斗，他的脸上是残忍的恨意。他们三人在他周围穿梭躲避，却不能结果他的性命。去伏地魔50米开外，贝拉特里克斯也站得正酣，像他的主人一样，同时对付着三个人：赫敏、金妮和卢娜。他们都使出了全身解数，但贝拉特里克斯与他们势均力敌。突然，一个杀戮咒差点击中了金妮，真玄，再偏一寸，金妮就死了。哈利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他改变方向，暂时放开了伏地魔，直朝贝拉特里克斯冲去，但没跑几步就被撞到了一边。 不许碰我女儿，你这母狗！ 维斯莱夫人一边跑一边甩掉斗篷，腾出两只胳膊。贝拉特里克斯原地一个转身，看见这位新的挑战者，粗声大笑起来。 闪开！ 维斯莱夫人冲三个姑娘喊道，接着魔杖一挥，开始战斗。哈利又惊恐又开心地看着茉莉·维斯莱的魔杖玄武劈杀，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脸上的笑容开始消退，变成了咆哮。两根魔杖嗖嗖地射出亮光，女巫们脚边的地板变得滚烫开裂，两个女人在决一死战。 不！ 维斯莱夫人看到几个学生冲上前来相助，大声喊道： 回去，回去，她是我的。 此时几百个人站在墙边观看着这两场决斗，伏地魔与他的三个对手，贝拉特里克斯与茉莉。哈利无形地站在那里，左右为难，又想出手袭击，又想保护自己人，没有把握是否会伤害无辜。 我把你杀了，你的孩子们怎么办呢？ 贝拉特里克斯奚落道，他像他的主人一样疯狂，跳着脚躲避茉莉嗖嗖发过来的魔咒。 妈咪跟弗雷德同样下场，可怎么办呢？再也不许你碰我们的孩子！ 维斯莱夫人叫道。贝拉特里克斯哈哈大笑，那笑声酣畅淋漓，和当年他的堂弟小天狼星后退着穿过帷幔摔下去时他的笑声一模一样。哈利突然就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了。茉莉的魔咒从贝拉特里克斯前身的手臂下飞过去，击中了他的胸口，正好是心脏的位置。贝拉特里克斯得意的笑容凝固了，眼珠子似乎凸了出来。就在那一瞬间，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便倒在地上。周围的人群一片喧哗，伏地魔尖声咆哮。哈利觉得自己的转身像是慢动作，他看见麦格、金斯莱和斯拉格霍恩都被炸飞了，在空中扑打翻腾。伏地魔看到他最后的也是最忠实的助手被打倒，怒气像炸弹一样爆炸了。伏地魔举起魔杖对准了茉莉·维斯莱， 盔甲护身！ 哈利大吼一声，铁甲胄立刻横贯在礼堂中央。伏地魔环顾四周寻找是谁在发咒，哈利终于脱掉了隐形衣。惊愕的叫声、欢呼声，哈利，他还活着的喊声在四面响起，紧接着又是一片鸦雀无声。伏地魔和哈利互相对视，同时开始面对面的绕圈子，人们揪起了心，礼堂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